情的天子，你的良心在哪里？ 大家好，我是莉莉。 你为什么要那么尴尬？我是 UH。 我不是尴尬，因为 可是 弟小人太多绰号，差点说出最常用的那一句。 可是你刚刚听起来超尴尬。 我不是尴尬，我是有点就是我叫什么，突然开始自我怀疑，想说我到底是谁。 你好像是有一种就是我为什么要叫莉莉的感觉。 对，突然忘记了，不好意思，有时候也比较健忘，会忘记自己是谁， 超好笑。 好，我们这是新创的新做的 podcast， 然后这是我们的 EP0。 如果有人有在各大平台听到这个的话，就代表我觉得这一次 EP0 录的还不错，然后我又把它放上去这样。然后我们做这个 podcast 的风格，简单跟大家讲，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前面会先讨论一些可能这礼拜我或 UH 看到网络上比较有趣的一些新闻，或是自己想讨论的一些事件，然后后面接下来会有的大主题就是会我们会抓出一个事情，然后是我们两个可能都发生过荒谬的事情，然后这礼拜主题来讲这样子。然后这个节目差不多会压在50分钟至60分钟的时间。然后这边我就想要就是跟你讨论说，之前法国一个影展，就是那时候他们法国媲美好像可能是奥斯卡，美国奥斯卡等级的那种大影展，然后那时候得到最佳，忘记是最佳导演还是最佳影片的那个导演，他本身有很大的争议，因为他本身好像是有性侵过未成年少女的。然后那时候大家看到他的影片有入围，就已经很抵制，觉得这件事情很不舒服了。就没想到他竟然还得奖，就外面对这件事情抗议的人，就整个就是爆炸了。 就是， 那你觉得呢？就是作品跟作者这件是不是能够分开看？ 我一开始的想法，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觉得作者跟作品要分开看，可是因为看到这个就是法国导演，不是法国导演，他算法国导演吧？ 对， 他是 法国导演。你是说刚刚我说的， 就是那位得奖的导演先生？我觉得。经过他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人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你说他引起争议的严重性， 对，引起争议的严重性。如果说他是 什么 杀人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一个性侵、这个 强奸， 这个我觉得你值得把他的作品跟人品看在一起，是因为如果你真像他们颁给他奖项，所以他就会得到他该有的那个荣耀，你知道吗？ 你说他的地位会提升， 他的地位一定会提升的啊！而且这个导演他是为了避开就是他要坐牢这一个刑责，然后他。到处他就有一点像在 你说他没有悔意啦， 对啊，他没有悔意啊。他你如果说他今天是真的乖乖的去服完他该服的刑，然后你真的好好的做人出来了，我就觉得那 OK 啊。那你的作品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大作的话还是值得一看啊。我的想法是这样。 对，我跟你的想法比较靠近，因为我之前也有问过我其他朋友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其他朋友是说，他觉得作品跟人品，就作者跟他的作品本来就应该要分，他觉得 应该要分 开看。他是说，不管事情再严重，都应该要分开看。那我就问他说，我就跟他说，可是你看他像他这个是性侵，而且还毫无悔意，那他等于在这个业界会。无形得到这个奖项，他无形中他在这个业界的地位就会提升嘛。那你很难避免说 你的权威，你可以用你的权威去压那些比如说刚进来这个业界的一些新人，比如说一些新的女明星，然后你就请 就逼她潜规则。那如果她其实很不想，可是她又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她是不是就还是得逼着自己去被去潜规则？就有点像是以前美国好莱坞的那种不健康的电影生态，就是每个女星都有潜规则，只是讲跟不讲。因为以前女生的能够争取的权益太少，她们只能靠潜规则，然后攀着是就是那种大导演啊大制作人才能得到一个好的位置这样。然后他就说他 我朋友就跟我说，可是他觉得说应该要让市场去淘汰这个人，是让市场觉得这个人不 OK 然后去淘汰，而不是我们这些人在这边讲然后说 你知道 不准他进来这样。 你要让市场去淘汰他，可是就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事情，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是人很多种，他们个性都不同，他们可能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又不 是 什么大事，对啊，或者是他觉得就是啊，这个也不干我的事啊 之类的， 对对啊，反正你拍什么作品我就去看啊，如果真的是就是超棒的电影还是什么，不管是电影啊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看你的主观意识，因为有些人就无所谓啊，反正不是我发生的事情。 对啊， 对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你会觉得很大部分人的道德底线都有一个标准，可是其实也不外乎很多人都不会去想太多，或是他们的道德底线你会有点问号。比如说像很多有一些可能以前连续杀人犯然后被抓到，可是因为长得很帅很好看，然后就不外乎也是会有很多人就是直接觉得说就是大家都误会他了，就已经被判刑了，那个连续杀人犯已经被判刑，可是因为长得太帅就有一票粉丝支持他，然后就说啊，大家都误会他了，他其实一定没那么坏，我懂他，我一看到他我就被他电晕了还是什么，然后每 个 人都整天想要跟那个连续杀人犯结婚。 那个就是脑粉 OK， 那已经失去理智，他已经没有判断能力，就觉得这个人哦有够帅，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要帮他讲话。 应该说我之前有看有人说这个行为是有一个症状的，然后那个症状呢就是在就是女生就是有一些女生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坏坏的人，这种坏坏的人会激起他们的母性本能，想要去改变他，去接纳他，去用他的母爱包容他。可是我忘记这个症状的学术名称，但是我记得是有人有说过 医学名称， 对对对对，医学名称学术名称我知道我在公司。 好啦，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种病态，就是你可能觉得，可是到底为什么会对这种的就是有母爱啊，你同情他吗？可是他杀了这么多人， 就是很多很多女生不是遇到坏男孩会觉得说我能改，我一定是那个可以改变他的人。那些女生就是同样的道理。 你们、啊、你有看过台剧有一个叫《谁是被害者》吗？ 哦，我知道 《谁是被害者》里面有一集就是季晴啊，季晴演，她是演杀人犯的妻子、啊。 嗯， 然后他的、 啊、我刚好没有他那么好， 他的先生 偷偷说我没有那么爱那一部、 哦、他的先生是他的老公是夏敬亭先生演的好，那我要继续，就是 好， 反正季晴在那个剧中就是演那个杀人犯妻子啊，然后他也是大错、你知道他就是他在里面就是打从心底的在，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可能他的母爱发挥吧，就完全包容他老公，这样就是他还会觉得说他可以为了他老公放下所有一切，然后他会想要背负就是老公 杀人的那个愧疚感，然后帮他背负这个愧疚感，然后燃起希望，就是让他老公有那个活下去的希望。 嗯，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蛮好看。 你说我是谁是被害？我是 不是不是你是是谁是谁是被害者？ 是谁？好，谁是？ 反正 有啦，谁是被害者？我当初上那个网飞的时候，我有看过几集啊，我觉得还不错，我有看到一半吧， 嗯、 过后后面有一点没耐心看下去。 没关系啦，反正就是要抓人家的眼睛，你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觉得看美剧看到比如说你前面觉得很喜欢，可是后面看一看之后你就会觉得、嗯、在干嘛我为什么在这。 那有一些美剧到后面大家都会坏掉， 阴尸路啊直接讲出来这样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阴尸路还算没有那么坏的，我的坏掉是就是跟一开始那个角色本来会做出来的事情变得差很多，不然就是开始莫名其妙的搞复杂男女关系。 你有看过汉娜的遗言吗？ 有啊， 汉娜的遗言就是到后面，嗯，这样算暴雷吗？ 好，你可以说有雷小心、就是。等一下，都已经出到第几季了？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 该看一下了， 后面已经不符合他的片名了。你懂吗？ 哦，你是说 他的剧名啊？对啊， 因为已经没有了。 对啊，哎呀，我不要讲出来啦！啊，你不要这样啊！啊，你不能这样讲出来、啊。 汉娜，他可能去别的城镇工作啦、 哦，可能去别的 城镇就没有 吧？ 对啊，就是变成说后面几季，他可能就不是把焦点放在汉娜身上。 对对对。 就开始讲一些其他学生发生的事情。 好了好了好了，不能再说下去了。 OK 吧？ 这样爆雷爆雷爆雷！ 没有啦，我没有说怎样。汉娜去出差了啦。 出差了，对啦对啦对啦，出差 了。去很远地方出差啦。 到那很遥远的地方。 非常遥远哦！ 我快笑死。对啊，我们话题绕好远哦。你阿嬤哦，没有没有，不要攻击阿嬤。 怎么了？哦，不要攻击我阿嬤的菜，对不对？ 没有， 你是不是要说 我在这边一定要说一下莉莉她阿嬤做的东西？莉莉她阿嬤有一天晚上，就是因为莉莉下班之后，就是大概到家时间差不多七点吧，应该是七点左右吧。 没有没有，是七点下班 哦，七点下班哦。然后他到家的时候，打开电锅，看到四根秋葵躺在那边， 而且还被曾经养过秋葵的朋友说什么说好丑的秋葵， 对，他还说好丑的。我们有一个朋友在种植秋葵，他就说好丑的秋葵， 超过分。而且重点是，后来问他说要怎么去种出漂亮的秋葵，他居然说随便种就好啦，跟杂草一 样, 一樣、 啊。然后他居然说他阿嬷的秋葵是很丑， 阿公阿嬷的秋葵是很 丑 的 秋葵。所以那是你阿公阿嬷自己种的？ 好像是。 我的天， 没事啦。 然后重点是莉莉她不敢吃秋葵。 对，我不敢，因为我觉得她吃起来像鼻涕。 对啊，就是鼻涕啊。 就是你知道我阿嬷她的食物啊，就是你今天就很像健达出奇蛋，你打开你永远不知道今天晚餐有没有得吃。 今天晚餐到底要不要自己叫外送？ 对对对，真的饿到就叫外送， 真的、 啊、大部分会选择不吃这样。 因为不吃的话，觉得阿嬷又会伤心。 就是、 阿嬷会伤心吗？ 会碎念，我不知道伤不伤心，可能已经被我伤心 过。你可以讲讲那个咖喱汤的故事。 哦，有一次我阿嬷就是在那边煮，然后她就在煮褐色的汤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阿嬷，你是在煮咖喱汤吗？因为那味道，甚至连味道都闻起来没有太咖喱哦，不知道为什么咖喱明明很容易味道很重，对不对？ 嗯， 它煮起来就没什么咖喱味，但近看就看哦，红萝卜。”应该是咖喱吧。我问他说：“哎、欸，你今天做咖喱汤？”我阿嬷说什么咖喱汤？这就是咖喱啊！ 阿嬷的咖喱跟我们的咖喱不一样。 咖喱不是应该稠稠吗？做跟汤一样水。 阿嬷是做汤咖喱是不是？ 那个啊，那个蒸蛋啊，我阿嬷做的蒸蛋，你可以直接用喝的，我是认真的。 毫无凝固， 你就喝的时候，然后那个蛋啊，你就是直接就是，它直接通。嘴巴不用张开，它会通过你的牙齿缝直接流进去。 应该是蛋花汤不是？ 哦， 阿嬷是不是 蛋花汤跟水？ 可能一颗蛋，然后加一公升的水，超夸张。阿嬷， 我人生没有吃过这么疑似议题的。 而且我们每次去台北，都会开玩笑说要去吃婷婷哦，弟弟阿嬷煮的东西。 你看你都不知道叫我哪个兵洗烤。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口误口误， 没差没差没差没差。 我有时候会错乱啦。 瑞许的住址是， 你是想要来？你想要干嘛？ 我想伤害。我想要再跟你讲一个蛮屌的新闻。这新闻就是我看到说，好像已经。过一阵子，应该说那个人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就是她是一个印尼的女部长， 嗯， 然后她好像就是她好像很严格，就是对于她，就是她都是管那个海上的， 哦， 就如果有其他国家的渔船要来到他们印尼那边，要，要 经过她的同意， 对对对，就要违法去捕捞的话，她就会把人赶走。偶尔拿大炮把它射下来。 请问一下，他是独裁者吗？等一下，等一下，他只是一个部长吗？ 他是印尼的女部长。 你说部长吗？然后部长下令要射大炮，把其他渔船射下来吗？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 是不是很 完全不管那个渔船的？ 这个如果这个新闻是假消息。哦，就去跟自由时报反映，因为我是在自由时报看到的，而且那个自由时报还有那个照片是他把那个渔船炸掉的画面。 你是说做一个图吗？ 他说将部分的中国船扣押，有的时候会把中国、泰国和菲律宾的渔船直接炸毁。 他是报名是不是？他是不是暴民？他根本不是，他是，我觉得他已经把自己当国防部长在做了， 应该是。 对啊，他可以开大炮欸，哪一位管海上的部长可以这样啊？ 他是，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是海洋渔业女部长。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样大量的， 因为他说这样子其实就是犯罪。他说， 嗯， 看起来就是那个部长他说你看起来只是好像只是在捕鱼而已，但其实这就是犯罪，那是国际犯罪，他是这样觉得的。 你是说就是有进入到他们的海域吗？ 今天如果是馆长的话，他能不能这么彪悍？ 可是他有，就是你知道每个国家他有都有画他们自己的海域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 就有一些这是真的不能进入。如果你真的要进入的话，你是真的会被打下来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范围的话，你进入就是侵犯他们领域啊。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这样是，哦，他是把非法捕鱼的人吗？ 还 是只 要 看到 那个非法捕鱼的人想成是你们门市的客人？ 哦，那我一定开的啊，开什么？那我一个， 然后那个门市的客人就是每天都过来，然后请你帮忙用一下手机 WiFi。 哦，我跟你讲，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熟的客人，就是你一看到他，你就得多。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得多，就是你光看到他，你就已经下意识，你就是想要躲起来。就是 会吗？你会真的躲吗？ 我如果看跟谁上班了，我有时候是会蹲在柜台下面， 假装不在吗？ 对，可是明明他就有看到。没有啊，因为一定会有另外 一 个同事。 你会拿大炮射他吗？ 我没有办法，我可能就是我只能在心里骂骂他了。毕竟我们公司， 等一下来客诉我，我就要被扣钱呢、欸，我不要 啊！你们客诉就会被扣钱哦、喔？ 对啊，一件500啊！ 啊，你们不会去想说那个合理性哦、喔？ 我，应该是说在员工听起来当然是不合理啊，公司谁管你啊？ 我是说他们不会先审查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是不是客人大惊小怪在扣钱呢、啊？ 这边我就要分享，就是我曾经遇到的事情。 嗯， 就是有一次， 可以问一下现在差不多多久了？ 三十。 OK，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同事就站在柜台里面，因为那时候刚好没人。 嗯， 然后门口就走过去一个妈妈带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这样就是一对姐弟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弟弟就很皮，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怕淹水还是什么，所以门前面会做一个阶梯、嗯，然后上面会钉那个纸花的，就是可能怕客人滑倒还是什么。嗯、然后那个小男生就很皮啊。就是你知道小男生看到任何限定的东西他就会想要直走在那个东西上面， 嗯， 然后呢他就把我们的那个踩坏，然后他整个人就摔倒，然后我跟我的店长就两个人都傻眼啊，我就拿着，因为他就倒在地上哀嚎啊，就是哭，可能哭给他妈听吧，去死吧， 他妈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他妈就是我就抽几张卫生纸出去，因为我想说这个小朋友应该有受伤还是什么，因为毕竟我这边不是医疗站还是什么，我不可能有医疗箱之类的东西可以 研究什 么。那我就是当然就是我先抽个卫生纸给你，就是至少先止个血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一出去之后他妈妈就说啊，你们那个什么都不用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害我儿子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哦，这个卫生纸先给你，真的，我就说这个卫生纸先给你。我想，因为我想说他应该是真的有受伤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进去，还去拿水就对了，因为我想说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样。结果这个小孩应该是没有受伤，可是可能有稍微扭到脚之类的， 嗯。 然后他妈妈就 干脆把自己的脚给扭断算了。 他妈妈就很生气的把我们门市的什么某某加盟门市这样就拍下来，然后就去客诉啦。然后客诉理由 是不合理吧？ 对啊，客诉理由就写说什么门市人员对客人毫无关心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被罚了500块。他就觉得我这样做就是没有关系、 啊、不然要怎样帮你们打119、 啊、 然后送出去吗？ 我还问他说要叫救护车吗，然后他就你知道恐龙家长就是他会先抱起一段时间、 嗯、 然后反正他就客诉啦， 他想说这样抱起可不可以拿到一只 iPhone， 可能吧，我跟你说， 你们会不会赔一只 iPhone？ 突然说啊，哦，最常听到的就是啊，这样不能送我一张保护贴哦， 嗯， 真的，真 他回了， 啊，不然就是会说，因为 有过贪小便宜， 毕竟门市就是汰换率很高，这叫汰换率嘛，离职率啦， 嗯， 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前一个那个谁都会送呢，然后我们就说嗯，然后呢？那你去找 他。可是真的可以送吗？ 没有啊，其实我们就是看心情。 哦，看跟这个人合不合。 如果他没有很讨人厌的话，我们多少都会送一点这样。可是当然能不送就尽量不送啊。那种硬凹的那种我就不会送。 嗯，谁想送你啊？ 本来就是、啊、 有的送也不会送给你。 那谁要送啊？他 态度那么差， 他就是要来 送， 就是要来要东西的啊。 嗯、 我们现在 是乞丐，是不是？ 我们现在门市会放，水，就是很不环保，我知道，可是没有办法，这公司规定，就是小瓶装的水，250ml的那种小瓶装水、 哦， 然后就是放在柜台，然后。反正就是要说一些关怀语啊，什么天气很热啊，这边有水可以喝之类的话。 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 公司也没有限定，就也没有说什么一人一个人限定一瓶啊，反正不关，反正有没有一个人限定一瓶这件事情我觉得没差，因为这个水啊是要扣我们门市的钱然后去给客人喝，这样很荒谬吧。我觉得 我之前喝了很多瓶耶， 没关系没关系，直营门市的直营门市的话它是好像是公司提供，可是加盟的话就是看你老板啊，啊我们老板就是对啊对啊。然后说到贪小便宜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客人就说，我就说这边的水都可以喝哦，这样，然后我就说，就是开始服务他，就看他要缴费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就拿起一瓶，然后就说用台语说，因为我台语也没有很好，我就用中文说，他就说这样哪有够喝，然后我说那你可以 再 拿， 再跟对啊，再跟你们拿， 对啊，我说那你再，我说你可以再拿一瓶啊，结果他把，因为我们就是一篮的水有六瓶，他就把我六瓶全部干走。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 穷到喝不了水是不是啊？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的店长在休息室里面躺着用他的手机， 又来， 对， 又在左滑右滑， 这个又是， 对对，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你店长师， 对啊，那我们等一下再讲。然后他就，我看他六瓶一次扫走之后，他一出去我就转头跟我店长说，他把我们的六瓶水都拿走了。然后我们店长就吓到， 你们不能阻止他哦？ 不是啊，你知道这种你要怎么去阻止，因为他一秒捞走这个行为的话是一秒钟就可以达成的事情。然后 我们不能拿那么多这样子， 他更不管你啊！欸，客人的下限没有毫无下限好吗？ 嗯，也是啦，我们这边虽然是科技公司做游戏，可是我们公司的游戏就是会办活动会送赠品， 嗯， 哦，也是。 你等一下，你要把那个厂商名称讲出来吗？应该 没有啊，我只是说会送赠品。 哦哦，我以为你是要讲那个厂商事件， 没有没有 没 有 没有， 但可以未来再讲。反正就是、 啊、对， 嗯， 可以讲，可是就是小心一点。 不会不会，我不会讲出厂商、啊。 我怕你太生气啊，太生气，然后不小心讲出来啊。 不会，大不了再请后置帮我们逼掉了。 我会笑死， 发出那个逼的声音，大家都有的啦 ，OK 啦。 对啊，然后我们店长就跳起来就说：“啊，他怎么拿那么多瓶？”然后我就说：“啊，他就直接拿着就走了。”然后 惨哦。 然后我们就有在想说，要不要在那个篮子上写说，就是一人先拿一瓶。可是，欸，连水都要这样，都要这样拿，这样是合理的吗？ 还是你们应该要写一次一瓶，喝完想喝再拿？ 那。可是他这样就会，你知道，一次一瓶，他就直接在你面前喝到饱，怎么办？ 哦，真的，直接把你们当开水把费。 对啊，然后还带 家人一起来，啊，他这里有免费的水，快喝，这样怎么办？ 哦，说到这种贪小便宜，之前我去弄头发，就是我有固定在一个美发店弄头发嘛， 嗯， 然后我都会跟那个设计师聊天， 嗯， 然后那个设计师就是那一家店的店长， 嗯， 我就会跟。他就跟我说，其实他们以前是有早上来的客人，他们会准备吐司，会准备厚片吐司跟奶茶给员工喝。哎，不是员工，是给客人喝。可是 准备奶茶吗？ 对， 他是不是想要让客人大爆拉？ 这个我们不 好说，不好说。 很贴心嘛，因为早上， 啊， 然后他也不会跟你多收钱，就是他怕客人饿，所以就是会准备给你这样子， 嗯。 然后他说他后来会废掉那个制度，就是因为太多人太贪小便宜了，他们有点承受不住。比如说，他通常这个东西就是顺便给你的， 嗯， 你通常也不会要求太多嘛。 对啊。 然后结果他们就遇到有一些客人就会说什么：“哦，这个厚片吐司我喜欢吃焦一点。 ”请问他是早餐店吗？ 不是， 你们是去做， 他是有一点格调的那一种， 那种美发店呢、欸。 可是啊，请问那个他是太太还是先生？那位就是顾客。好，那位顾客他是贵妇吗？ 嗯，不知道是不是贵妇啦，但就是应该是阿姨。对，我们年轻人好像比较不好意思说这种话。不，有些人好像活老了之后，那个脸皮就真的随着年纪变。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连去吃他买的早餐，我都会觉得很拍谁。 我不会到拍谁，可是我会觉得有就很好了。 等我一下， 因为其实你不吃，他们收回去也是丢掉，或是员工自己吃掉啊。 等一下、哦， 我刚拍手了。 好，可以的。 我刚拍手了， 对不起。 再拍一次，怎么那么高危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 你的姐姐说不要这样子，后置的人要找这一段会很麻烦。 好了，我结束再跟他说，你再拍一次吧。 好，等一下我先想一下，我们刚讲到哪？ 就从那个有就好了，就是有厚片吐司那边。 干那个你那个姐姐哦，你的姐姐真是 哦， 真是可以打一下。好，我继续讲就刚刚那个厚片吐司的事情。反正就是还有一些其他也是蛮扯的，就是、 嗯、 他说刚刚那一种是常见，可是还好，就是还好。但是还有一个是一个阿姨，一个。算阿嬷吧，阿嬷、 嗯、 然后他去他们那边洗头发而已，然后结果带了全家大小一起去陪他洗头发，然后 大家都 吃 一份吗？ 对， 是把美发店当把费在吃， 奶茶无限喝，奶茶无限喝，这样喝到饱，吃爽了，全家大家都吃爽喝饱了，阿嬷只有花了一个500块还是几百块的洗头钱就走，将近500、800，然后就走这样。 哎、欸，我必须说，台湾的阿嬷真的很贪小便宜。欸、不要， 下欸、 我没有，我没有说所有阿嬷都这样，就是很多阿嬷都是这个样子。 对啊，为什么啊？ 我真的不懂哎、欸，就是你们到底要多贪那个？好啦，厚片加奶茶，顶多50块。 对啊， 好，在可能我自己买，我觉得50块 OK。可是你要我赚你500块，然后我居然要把你全家的早餐都包起来。 他好像我记得他有两个，他那时候说他有两个孙子。 那我想问， 起码有4-5个人，然后大家一起去那 边吃。我想问，就是那他打电话去预约洗头发的时候。 嗯， 要说他一个人还是5个人， 他就说他一个啊， 他一个啊， 他 你不能带5个啊， 就是厚脸皮啊，就是脸皮够厚啊， 他总不可能说啊，我一个人要洗头啊，我要带5个人去哦，啊，所以你要帮我准备5个人早餐，就不合理。 他没有讲啊，他就是去到那边就直接带那么多人去啊，然后我就说天哪，怎么敢？然后他说。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对啊，我都不知道我那天在赚什么，那一批在赚什么。” 对啊，很缺德。 我说：“对啊，你们这边是美而美早餐店哦。” 还是你出去看他们的招牌，真的写美而美美发。 哦，对对，然后现在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夸弧美发。 对啊，美而美，还真的是美而美。 真的是美而美。原来是我误会，我以为我是去弄头发，其实我是去早餐店。 对，是你走错了。 对，或者是他们发现了那个早餐店不好赚，才改变美发啦。 就是扛棒还没拆下来，我笑死。 你刚说什么？你刚才 我说招牌被拆下来。 对啊，傻逼、 啊！怎么会这样？ 那你要讲你那个吗？你那个很可爱的小店长。 哦，我的店长吗？ 对啊， 你 的店长、 哦、 我们可以帮你店长那个吗？ 什么哪个真男友 出轨 没差、啊、我本来一开口就要说我店长是一个 gay 这样、 哦、 是没差啦， 那你可以 我本来还想说就是要打算邀请他，如果之后有做起来，有点想说感觉他的口才真的可以上节目，可是 对呀、啊、可而且他那么感觉就很 三八，那就是请他不要来听我们这一集。 可以的、啊、他不会想听、啊、 我的店长 他只想左滑右滑找男人，不 对啦，他是啦，我的店长就是一个、 啊、上班都在左滑右滑，他妈还给我去 shopping 呢、啊、是有什么， 就是 他才不会听、這個、 一个被我养成公主病的店长。 对， 因为我以前 他讲一下你怎么养的。 好，我先说我怎么养。我以前就是一开始跟他一起共事的时候，他不管说什么我都会说哦好啊可以啊，或者是他叫我做什么我都会说好我帮你。然后后来就是做一做发现自己没有人格你知道吗？ 你要说你要做你做到什么程度啊，什么插吸管啊， 对啊，就是我们的前就是那种门市一定有分前场跟后场，然后有一天我在站在前场就是忙我的东西，然后因为他都叫我妹妹，他说妹帮我插吸管，然后我下一次就说好啊，然后我就真的走过去帮他把他的饮料的吸管，我还走去休息室把他的吸管套拆开，然后帮他把吸管插上。我 你是他的小丫鬟吗？ 所以我才说我自己很没有人格啊。 然后你就是人太好 了，对啊，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公主养成记的一个，我就是那个把她养成公主的人。我后来有 你到底是对她对 gay 太好，还是你是对大家就是都这么好，就是你大家都可以被你养成公主？ 也没有啊，也要看我想不想养啊。不是啦，也不是说 想养这个 bitch， 不是，也不是说看我想不想养，就是有时候你为了生存你必须养他。 哦，你觉得因为他是你的店长？ 对啊，因为毕竟他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比较特别的关系是他，我的薪水是由他发，不是肉体关系，他不会。拜托，我在这里跟大家澄清，我真的很直，我是死直女。然后你知道这我们的组合就是 要把你掰弯，你会直接选择 我跟店，我跟店长的那个状态的话，一个超直一个超弯，就是这个状态。然后 你店长不是会一直平常就会叫你宝贝还是什么，然后 他都叫我 baby 啊， 对不对？ 他都叫我 baby 啊。然后他有一次我这里就要讲到他有一次，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跟业务通话这样，然后他下意识叫业务 baby， 就是我业务是一个超老超老的一个大哥这样，然后他就说 baby 我跟你说，然后 真的吗？ 真的，他就跟业务这样讲，然后 他业务没有什么反应哦， 业务就说你刚说什么啊，可能真的没听清楚吧，可能真的老到听不清楚、 哦、还是他想说我是幻听吗？ 我 他叫我什么， 反正他就是会脱口而出叫人家 baby 就对。然后他被我养成公主，后面比较过头，就是到近期比较过头的事情是，他在上班时间跟我说他要去高雄的孟子代拿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 OK 啊，你只是要拿东西，我就 拿一下而已， 对，我只是想说拿一下还行啊，反正我们店生意也不好这样。 嗯， 我就想说奇怪啊，这个人拿东西是 掉到粪坑流出来， 是怎样，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然后我就想说嗯再等一下。 很久吗？他是多久都没回来啊？ 我等一下讲。我就想说嗯没关系我再等一下，然后就大概过几分钟之后他就主动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说没有，我刚刚去马丁鞋那边买了一双鞋子。然后我就说蛤，你再说一次。然后他说我去马丁鞋那里挑了一双鞋子，好好看哦，我等一下穿给你看这样。然后我就说哦、然后我就说那请问一下你要回来了吗？我就这样，我还委婉的问他说请问一下你要回来了吗？ 然后他就说、嗯哦、我的眼睛还没有好啊，然后我就想说眼睛还没有好，所以你是去配眼镜吗？然后他就说、哦、我刚刚经过那个 J 开头的，你知道有 我知道那个 百货公司里面连锁 快配的，对不 对？ 对 对对，他就说我刚刚经过那里啊，我就在那边试戴眼镜，我就觉得很适合我，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就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当下是真的说不出话，因为我觉得太荒唐了。你 有生气吗？你当下有生气吗？ 我当下有生气啊，所以我那天才有哦，应该是说我隔天有跟他大俩公这样，也没有到大俩公啦、嗯、就是有稍微讲一下 安排讲啦，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哦好哦，然后刚好可能有客人进来，我就说哦我先忙这样， 嗯， 然后他就过了，我们照理来说11:30上班， 嗯， 他回来的时间是大概3:30左右了。 哇， 就是 要不要干脆直接回家？ 对啊，我有，然后哦，他回来大概3:30左右，在他回来之前，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嗯， 然后他就说。没，我问你一件事哦，然后就说什么事，然后他就说，我可以去剪头发吗？ 你假善。 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下意识，我听到剪头发，下意识是想说他应该是要去剪我们店旁边有那个100块快剪那种。 嗯。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是要去隔壁剪吗？然后他说。哦，我先讲一下，我住高雄，然后他就说没有，我要去屏东剪头发。 屏东？ 屏东就是高雄的下面。 哦，你 哦，我在这边要再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莉莉她的地理概念非常的差，所以我讲到地名的话，我会帮她补充一下知识，就是高雄的下面是屏东。 OK OK， 哎、欸，谢谢谢谢。 哦，拜托。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坏了。他有一天我们在谈论就是我们要去出去玩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啊，不然我们去南投这样，然后因为他因为你不是住在台北嘛， 嗯， 然后你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拒绝我们，就说啊不要啊，就你们去就好了这样，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要拒绝我们，想说是真的不想跟我们出去还是怎样，然后结果就是一， 而且他们被我拒绝，最后妥协说好了，不然我们去台北找你， 或者是去台中这样约中间。 对， 然后后来追问之下，他以为南投在高雄的下面，因为他说有一个南字，所以他以为是在南部这样。 我以为最下面是南投，所以最下面是哪里？ 是屏东啊， 屏东就是最下面了。 对呀、啊。 哦，那、啊、你不能怪我啊！你要怪是怪那个取名字的人没有逻辑， 是吗？ 对啊， 不是怪你地理没有上好吗？ 就像台中明明也不是台湾的正中间，干嘛要叫台中？ 可是这个就是你地理没有学好。 嗯，我有学， 你有学啊，就没学好啊。 好啦，老师去哭一下。 好啦，没事啦，没事啦。好啦，就我们继续讲我店长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不然，他就说他要去屏东剪头发，这样。 嗯。 然后我就说不行，我就马上秒回他说不行不行，太夸张了。因为他平常都有在跟我。 为什么要跑去屏东？ 因为他平常他的设计师就是在屏东。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去屏东剪头发，我就下就马上回他说不行，然后他就乖乖回来了。我已经放任他在外面4小时，这样应该已经很 OK 了。 很 OK 啊。 对，我觉得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 哦，店长的故事我们就是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讲，因为他太多离奇的事件可以讲。 对，那我下次也可以讲一下我被那个、 啊、对对对， 我被我的一些 gay 蜜们冲康的事情。 对啊，對，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讲。 好 啦， 那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啦。 对呀，可以啦，今天就够啦。我们今天试播就是也不是试播啦，就是先 算是试播啦， 有点像我们两个在对我们的频率的感觉。 对啊， 对啊，对啊，对。好啦， 那你觉得有对到吗？ 我觉得、OK 啊、 我们有在同一个频道上，还不错吗？ OK， 就是 除了你姐姐在那边雷之外，我觉得都还不错。 除了我姐姐在雷以外，我觉得都很、OK。 那个我刚刚雷第一次 OK OK 啊，第二次 OK OK， 第三次我想操你妈的！ 我想说，因为他第二次进来的时候很安静，因为他就是连关门都超小力，我就想说他应该不会。就是跟我讲话，所以我一开始拍手，我后来就说没关系，可以继续讲。我想说他应该知道不会跟我讲话，这样我没有想到他上个厕所出来就说：“哎、欸，我今天拿红包哎、欸， 气死！”我刚听到那个红包，然后就杀了我，顺便再我先杀你姐，再杀吧，再自杀。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了。不过除了你姐之外，我觉得都还 OK 啊，还 OK。 对啊，今天。还行还行，我觉得今天就到这里。 好，那今天是这样，先告一个段落喽。 好， 那就这样，大家拜拜，拜拜。